第三课，慢慢就习惯了。玛丽，几天没见，你好像瘦了。 是瘦了点儿。 怎么了？是不是第一次出远门，有点想家？ 哪儿啊？我刚来中国，很多地方还不大习惯。 我知道了，一定是早上7:30上课起不来。 真让你说对了。 晚上娱乐活动少，又没有朋友在一起聊天，电视也看不懂，除了学习就是睡觉。 你怎么知道的那么清楚？ 我刚来的时候跟你一样。不瞒你说，来中国的第一个月，我的体重一下子减了3公斤。 这么说我比你还强点儿？ 你比我强多了。很多人刚来的时候都不太适应，慢慢就习惯了。 学校里的商店中午休息，我们中午有那么长的时间，可什么也干不了，真觉得不方便。 很多中国人有午休的习惯，我来中国时间长了，有时中午也睡一会儿。 怪不得中午看不到你，原来你躲在宿舍里睡大觉。 有时候我也出去买点东西，学校附近的商场中午都不关门。 可我没有自行车呀。 你可以走着去吗？商店离学校不远。中国有句俗话，饭后百步走能活99。 那你有空带我去一趟好吗？我听说有的商场的售货员挺厉害的，我有点怕。 那是个别的，你不用怕，慢慢就习惯了。 我最怕课间的时候在校园里走路，有的人骑车带着人在人群里钻来钻去，有时候冲着你就过来了。遇上这种人，你说该怎么办？ 这个嘛，你慢慢就习惯了。 对我来说，最不习惯的是跟一个有不同生活习惯的人住同一个房间。我睡得早，他睡得晚，可开着灯我就睡不着。 这个嘛， 你 慢 慢就 习惯 了。我就知道你会说这句。